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在英國租樓好像很複雜一樣，不怕，雲遠移民幫到你，幫你穩定樓、看埋樓，不用你四圍走，快點打來雲遠英國租樓專線6221-4438了解一下吧。 各位觀眾朋友，今晚我們在公司這裡有一個稅務的講座，自不然稅務講座就是很多朋友仔，我們在不同的講座裡面都會問我有關英國稅務的問題的，稅務怎樣安排，應不應該買樓，何時買樓等等這些問題，我們一次過今晚我們在稅務講座，我們邀請了專業的人士為大家解答這個稅務上面的問題。咁啊，嚟緊我哋都會安排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嘅講座，會俾大家去移民英國之前咧就去參考嘅。咁啊，今晚就稅務啦，咁下一次咧就可能係啲生活上面嘅需要啊，譬如話例如我買車啊，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嘅關卡難題啊咁樣。咁所以咧，下一次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類型嘅講座嘅安排。最重要留意我們宏遠生活百科的頻道，或者我們宏遠移民的 Facebook 廣告。當然如果你需要考慮更多英國移民的一些問題，有些有關相關的問題的話，都可以在 Facebook 留言告訴我們，我們盡量會跟大家就安排解答這個疑難的。好，多謝大家。 好了，又到我們Joe斬鬼這個絕位的導遊手機的時間了。上次就講到口水都流埋啦，講到即係喺沙巴嗰度咧有一個天橋嘅 天橋榴蓮街夜市，咁啊即係除嗱原來咧除咗榴蓮之外咧，嗰條今日生果街嚟嘅，係有啲咩紅毛丹啊、椰子啊，即係你諗到嘅熱帶嘅一啲生果其實都買得到嘅， 同埋佢附近好似都有啲大排檔嘅喎， 係一定有啦。 因為咧，其實老實講咧，去馬來西亞咧，如果唔食大排檔咧，我覺得就好嘥。 係啊，即係等於係吉隆坡佢都有好多夜市，又推車仔嘅。 摩洛街啊，嗰 條叫咩街我都唔記得咗啦。總之就 夜市啊嘛， 總之推住車仔，又有啲又凳坐又剩。 有凳係啦，係啦。即係一定要幫襯嘅，即係嗱， 呢啲其實就等於香港嘅六七十年代笪地，嗰啲即係嗰啲嘢， 冇錯。 咁啊，即係你可以去到馬來西亞，仲可以揾翻咧我哋六七十年代笪地嗰啲美食。 而且佢嗰啲食嘅口味咧，即係好有鍋氣，好好味嘅。同埋最好食咧，我覺得咧，就有你有冇食過燒嗰個叫魔鬼魚啊？ 冇啊！ 唉，真係。 不過夜市我又唔好中意食嘢嘅，屌，唔中意行夜市嗰啲人嚟。 我中意。我哋通常咧就夜晚嗰餐。 幾大隻啊？魔鬼魚？ 唔係好大隻嘅啫，咁啊佢咁大條啦嚇。咁有啲咧就 cut 咗咁樣，通常嚟講咧就你幾多份咧，佢就 cut 咗四份咁樣，一個碟咁樣。咁啊烤咁上邊咧就唔使講啦，落啲秘製嘅嗰啲 醬汁啦， 係秘製醬汁。 個個都話自己同人哋嗰檔唔同嘅。 梗係啦，咁樣啊，真係幾好食嘅。係好食嘅。咁啊，即係當然你喺香港係食唔到啦，香港食唔到啦。喺新加坡有，吉隆坡都有，咁所以你喺沙巴都會見到呢啲。 係咯，所以即係你香港將呢啲本來呢啲地道美食咧，香港係最多嘅。而家將佢趕羊殺住，乜都冇曬。廟街嗰陣時仲喺公廁附近，仲有啲街邊，即係仲有啲檔啊，整啲粥檔啊。 生滾粥啦。 係啊，炒面啊啲。 仲有煲仔飯啦。 而家嗰啲都趕走埋啦。咁煲仔飯啊，趕咗去呢個入咗鋪頭啦。 其實你唔好話喎，香港廟街煲仔飯咧，係好多外國人咧都知道 嘅。好出名嘅。 即係佢哋會問嗱，我哋其實真係 feel 唔到啊。 本地人飛唔到。但係有時有啲外國朋友嘅，誒、我想去食你哋嗰個條街好出名嗰個煲仔飯，咪就係講緊廟街煲仔飯。但係而家真係講真，所以香港咧其實誒係、你作為一個美食天堂咧，即係點樣將佢保留下來，其實係一個 好難嘅。你哋香港政府呢啲花崗岩頭腦咧，佢哋唔知一規管咧就垮瓜噶啦。 係咯。 即係佢哋中意規管啊嘛，話要有秩序啊，要剩啊，咁呢啲一擺到，同埋你一規管嗰啲價錢又貴㗎啦，係咪？你又要整檔口，又 即係等於啲街市，一裝咗冷氣，一有管理， 係啊， 咁啊對唔住， 你話又要有燈，又要講清潔，又又講衞生嚇，咁啊一闊三大㗎啦，係咪？嗰碗粥可能就本來係10蚊嘅，咁啊變咗20蚊啦。 除咗價錢之外就係。你變咗你， 跟住做唔住咪走埋咯。 係啊，趕走咗佢啦嘛。你直情佢係唔俾你做啊。佢有啲係直情唔俾你做啊。你喺街邊咁樣喺度燒呢個煲仔飯，係嘛？咁啊，即係。 所以有時好難講嘅，即係你你話佢喂唔係整啲我時嗰時咩衞生中意食嗰啲咩豬潤豬嗰啲豬腸，即係豬雜咪成煲喺度，係咁嗰條 豬雜湯啊嘛， 啊嗰條唔係直情一兜嗰啲咁嘅，又有肺又剩一大扎嘅，咁嗰條一直攪上嚟就剪， 即係牛雜啊，豬雜咯，係啊， 跟住攞條竹籤一穿咁俾你，咁嗰條 而家冇啦， 擔住煙咁屌你，即係做即係電視嗰時都話冇幫襯啲小販，咁嗰條友又擔住條煙，嗰條煙絲就跌落去嗰兜嘢度，即係你咁啊，梗唔得啦，係咪？ 咁絕大部分我相信都唔係咁樣嘅， 係咁要醜化嗰啲嘢， 即係你要醜化佢先噶啦，喂，你冇條啲又污糟啊， 冇幫襯呢啲啊，咁所以就即係呢啲逐漸式微啦， 式微，所以我哋變咗我哋要揾翻呢啲咁樣嘅有特色嘅美食咧，如果去到沙巴咧。你一定要幫襯下呢啲咁樣， 即係話尋翻呢個幾十年前香港嘅地道美食。 其實佢嗰個市區唔係好大，我哋有張圖片啦，睇睇嗱，我哋睇下沙巴嘅市區啊。其實佢嘅市區嗱，呢張圖喺度 就咁大嘅啫。 咁大嘅啫，市區即係類似我哋觀塘啊，或者係類似我哋旺角啊咁樣咯嚇。咁入邊佢都有百貨公司嘅，亦都有即係咩生活用品啊，都有嘅其實嚇。咁啊～一般嚟講咧，你每一日都會行下呢度嘅，因為點解你要揾食啊嘛？你揾食啊嘛，所以每一日仲有咧買手信咧，係咪？所以呢個市區咧，就咁大啦。 你都會留連下喺度啦，穿梭喺呢個街道啦。 日日都會嘅，唉，唔使講噶啦，嚇，日日都會，因為點解咧？你酒店游完水，你夜晚出嚟揾食噶嘛，係咪？頭先我講啦，喂。食完榴蓮今晚再嚟啦，唔使講，係咪？ 係啦，去到呢啲地方，你唔幫襯，你香港幾百蚊過，你嗰邊有可能即係減得三分一價，三分二價。 一嚟係平啦，第二嚟講咧就即係我係真係新鮮嘢咧，係爭啲嘅。因為你擺咗一段時間先嚟香港賣，同埋佢即係呢頭摘完，跟住嗰頭就已經出嚟賣俾你，咁嗰個係真係好食啲嘅。呢個係唔可以否認。 清甜可口。 冇錯， 濃味適中。 係啦，咁當然頭先講咗啦，謝公話：喂，你唔食榴蓮唔緊要啊，仲有咩紅毛丹啊、山竹啊、椰青啊，嗰啲即係熱帶水果啊、八達子啊，嗰啲全部都有啊。 西瓜啲都有。 西瓜啊，同埋仲有一啲就係我哋以前細嗰陣時有啲嗰啲桶咧，即係崩啲冰冰嗰啲啊，啊嗰啲都有嘅，都有嘅。我都喺嗰度食過嘅，嚇都幾過癮嘅。總之成條街咧，唔係淨係賣水果，有好多其他嘢食嚇。好啦，咁啊講完食咧，我哋又 神山啦，我哋 係啦。咁啊，即係話究竟沙巴有啲乜嘢值得睇咧？咁樣就佢最出名有叫神山。 嗱，嗰個神山咧，嗱我一直以嚟咧，我就以為係即係成個東南亞咧，最高嘅山係玉山。一直以嚟俾我嗰個感覺或者我聽翻嚟嘅資料都係咁，原來神山係仲高喎，嚇屌即係打破咗我一直以嚟嗰個感覺，原來咧佢係仲高嗱，神山係仲高過台灣嘅玉山咧150公尺， 其實就印尼就有啲火山都高過佢嘅， 印尼唔會有4000幾尺。 四千幾尺哦， 嗱佢而家成4095。 神山，咁啊真係好高嘅。 嗱，嗰個叫京嗱，個原名叫京都巴魯山，咁一般都叫神山嘅啫。因為你一講神山咧，大家都識，大家都知噶啦。咁玉山咧就只係得3900幾尺，咁啊即係而家呢個神山係比玉山咧 係仲要高150尺，咁所以150尺即係高就唔好高啫。咁但係如果最高嚟講，原來神山，屌我一直以嚟成日話俾人聽，屌你成個東南亞最高嘅就係玉山啦，原來唔係，最高嘅原來就係呢個沙巴嘅神山。咁原來即係好多人去又征服啊。 即係佢個名字、啊、個名字叫神山喎，但係唔係拜神嘅喎， 係咪拜神嘅？ 即係大家唔好誤會咗嚇、啊，即係佢神山個名字叫神山，但係唔係話即係成個山都 拜。即係佢原來叫巴魯山咁啊，但係一般嚟講誒呢個名字大家都誒唔會叫啊，叫神山㗎啦、啊。 本地人都知嘅神山，你講神山。 咁而家你睇到呢幅相咧，就係安排我哋上神山， 啱啱開始啫， 兜個圈嘅啫， 啱啱開始啊，喺下邊嚟嘅， 喺下邊嚟，呢度行到大概10多分鐘到嘅啫，唔係好多嘅。咁一般嚟講，你喂屌4000尺，你點行得咁高啊？嗰度缺氧啦，係咪啊？咁你唔會爬咁高嘅。但係咧，神山係好多人去征服嘅，即係好類似呢、這個 好多登山隊咯、 啊。係啦，即係類似呢個喜馬拉雅山，好多人去。 即係每一年有啲登山隊都會 係啊。即係行唔到呢個喜馬拉雅山，咪走嚟神山行咯。如果行到頂，話4000公尺都好高噶啦。即係都係空氣稀薄。 都高 嘅，都有高山症噶啦。 啊，你行上到頂嘅時候會有。 因為我哋譬如我自己經驗，我最高去到呢個合歡山，都3700多，咁已經要 moonwalk 噶啦。你行快啲都冇用嘅。 會頭暈嘅。 頭暈啦。 係啊。 同埋你係個猛吸啲空氣係唔夠嘅，唔夠氧啊嘛。 因為當你嗱即係高山落係點咧？即係一般嘅人講下，一般人咧。超過2500咧，其實就開始慢慢就有部分嘅人就已經開始有反應啦。咁啊，當然去到3000或以上咧，就通常都會有頭痛啊，或者係 頭痛有啦，一定有 多多少少有啲啦嚇。 因為缺氧啊嘛。 係啊，如果你去到4000嘅話咧，就唔使講噶啦，一定係那個呼吸咧就即係相對係差啲。 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登山，你係慢慢上去，你會慢慢適應啊嘛。 登山他們的體力是不同的，他們針對的嘛， 同埋他是慢慢上去，你不是說一下子就已經由地面去到這個4000尺嘛，你是慢慢上去，你的機能是慢慢適應的。 同埋大家記住，登山呢就不是鬥快的， 當然啦， 即有些人以為登山是鬥快的，喂不是啊，登山其實如果你看那些人登山隊呢，他們是動作不快的， 不快的，一上快都不行，大哥啊， 他要保持一個均速，應該這樣說，保持一個均速，同埋又要睇住你個即係嗰個 team 人嘅體能，咁去做做嘅，所以其實大家好多人誤會就以為喂登山係咪鬥快上到去啊？梗唔係啦，屌真係係其實慢添喎。 嗱咁佢嗱，因為佢嗱佢應該就冇管制嘅，即係人行上呢個山都得嘅。台灣就唔係喎，台灣你上呢個玉山啊，即係最高嘅玉山咧。就要申請個登山證，咁啊，即係你要有咩冬瓜豆腐咧？佢可能要有 救你咯， 係救你噶嘛，即係你有啲路線係咪話曬俾佢聽？然後你申請個登山證先俾你入山嘅。係呢個沙巴呢個神山你就唔使嘅，即係你係人只要自己孭個背囊就行得噶啦。咁有好有唔好啦嚇，咁即係變咗申請嘅有申請比較安全啦，咁唔申請嘅咁可能即係隨時你我孭個背囊我就登山啦。 其實應該咁樣講，如果佢真係嗰啲登山隊咧，佢都會通知當地嘅。 係，咁啊，梗係啦。 因為其實佢哋所有即係從事登山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呢個都會知嘅。每次佢哋做一個 planning 嘅時候，佢都會通知 當地。唔係你跟團喺度，有啲屌可能兩條友 哦， 戇誇誇咁屌孭個背囊就諗住行噶啦嘛。 即係嗰啲就唔係專業登山嘅，即係純粹咧都業餘興趣。係。咁佢又求求其其咁啊，諗住。即係嗰日突然間心情靚， 心情好啊，係啊， 去去啦咁樣。其實咁樣危險嘅， 乜 Q 嘢都冇預備噶嘛，大佬。 其實咁係危險嘅， 危 險嘅。同埋呢個神山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原始森林嚟 嘅。係，佢係啊，佢都係一個國家公園嚟嘅。 嗯。 啊，咁啊，所以即係我哋去旅行就梗係咁以踩過下個神山算啦，係咪？我哋唔會搏命嘅。 喂，嗰度仲有啲好特別嘅動物睇㗎喎。 嗱，動物就呢度又唔多嘅，最多咧嗱，我哋另外一個行程咧就係遊船河。 係。 嗱，咁啊，遊船河咧就嗰只船大概係4-5點鐘咧，就落船。 咁我同你講，去親沙巴嘅朋友咧，你一定要安排呢個行程，唔係即係你自由。 係咪另費㗎？ 兩 團。 跟旅遊團咧就。 另外要俾錢啦。咁你自由行其實都係俾錢啦，一樣嘅啫。 你租船啊嘛要。 啊，即係咁佢有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做 light tour 啊，即係嗰啲叫晚間行程。點解要晚間行程嗱？我哋可唔可以睇睇有冇個圖片啊？ 有嗱，咁啊 坐船個圖片睇下先。 坐船就冇嗱，坐船咧。因為佢嗱嗰只嗰佢係一條河嚟嘅，咁你個船咧就慢慢喺個河嗰度慢慢駛。嗱、一開始點解係要四五點鐘落船咧？因為個沿途咧好多啲樹林，因為兩邊就樹林嚟嘅，紅即係佢本身係紅樹林嚟嘅，一個保護區嚟嘅。咁然後你就要喺啲樹嗰度咧，去揾咩咧？揾呢個長臂猴。 誒整幅長臂猴睇下先， 因為 大家都咁講長臂猴個鼻好鬼長嘅。 呢嗱即呢個呢張我 呢張你自己影嘅喎， 自己影嘅呢張係 啊，所以個鼻睇得唔係幾清喎， 睇得唔清 嘅啊，睇下先，再拉近啲燈拉埋喺度啊， 拉近啲冇用啊，你睇 唔清楚啊，影唔得清楚， 睇唔清楚，差遠啊嘛，大佬啊， 手震震就 唔係兼且我只船影上去，因為嗰佢爬嗰棵樹好 keep 高嘅嘛，我已經要拉近再影佢，咁再加上有少少手震。影到咁遠差唔多 啦，咁啊算啦，你好彩啦，都影到長臂猴啦。有啲人遊完船都影唔到嘅，真嘅， 因為好難揾噶。 係啊，真係真 係。嗱，佢好多嘅，但係咧，佢就即係因為佢隱蔽喺個樹林裏邊咧，你又好難見到嘅。 佢唔係好中意即係同人接觸㗎，佢所以變咗你船途經嘅地方咧，好多時佢都唔會喺嗰個附近出現。 嗱好啦，嗱咁咧，長臂猴咧有一個好怪怪嘅特色嘅。嗱咁佢個肚腩啊大喎。即係我而家影唔到啦，個肚腩 又長又大， 個肚腩大，即係你好，即係你如果你正式嚟講，你成隻俾你好對住你眼望到咧，佢駝住個大肚腩咧就好論盡嘅喺個樣又，咁咧佢有一樣唔好處咧就係你係養唔到嘅，即係你唔可以用我揾個動物園咁養住佢咧，唔得嘅。 係 原來咧佢一離開佢自己嘅竇咧，佢就唔食唔飲噶啦，直至死為止。 即係佢呢啲係屬於即係你係冇得圈養。係 啦，所以即係冇動物園能夠養到呢啲 只可以野生。 野生，所以所以你睇呢個長同埋佢係沙巴嘅特有嘅，全世界都冇嘅啊，係唯一沙巴你先揾得到呢個。 佢已經係受保護，唔 係長啦長啦， 已經好少啦， 好少啦，係 啊，唔多啦。啊，咁啊，俾你啲人趕住曬啦。 咁你一路坐船咧，就望下兩邊啲樹啊，就睇下呢啲長臂猴啦。咁啊，好彩唔俾好似我咁影到咯，係嘛？ 好啦，重點唔係睇呢啲。 好啦，咁你夜幕低垂嘅時候咧，咁咧嗰啲樹咧有啲咩咧？成棵樹就好多螢火蟲。 冇錯啦，其實真係睇螢火蟲。 啊，螢火嗰啲螢火蟲咧就真係成棵樹咯，嗱，即係類似啲火樹銀花咁啊。 係，佢黐喺上面嘅。 即係你一望落去咧，成棵樹咧就閃下閃下閃下嘅。 好似擺即係我個螢火 擺咗啲盞燈喺度。 係啦，啲燈即 係聖誕燈。 聖誕燈嘅燈膽咁樣。 擺曬喺度咁。 但係當然細粒啲。 我都喺去嗰時咧，我應該係都係唔知零幾年啊，唔記得咗啦。咁隻眼已經唔好啦，咁我睇一隻都睇唔到。啲人望到哇！哇！咁點我同船我老婆啲啊，哇哇哇啦，係嘛？咁我屌望住一堆黑色嘅一啲嘢，咁樣哇乜柒咧？屌，真係我都唔知哇乜。好啦，咁直至到咧，嗱，即係上天對我都係好嘅。 啊！ 有兩隻麋鹿咧飛咗落我哋嘅船嗰度。 啊！ 咁近咧，我見到啦。 係 兩隻螢火蟲就飛落手掌嗰度。 係冇錯。唔係佢呢個螢火蟲咧，嗱，其實佢係好受嗰、那個。即係天氣咧，第二咧就係話，即係佢人多係唔得嘅。係，即係你所以其實螢火蟲咧，而家有嘅地方咧，其實香港都有嘅喎。 有。 香港都有，但係 沙羅洞嗰啲咪有咯。 少咯。 少啦。 因為你老實講，你人多，啲噪音佢都驚嘅。所以螢火蟲咧係要點咧？一個寧靜嘅環境啦，同埋即係冇人嘅地方啦，咁佢就會生長得比較多。 我有一次去台灣啊，帶團去台灣住呢個溪頭啊。佢溪頭有個救國團咧，一個溪頭嘅青年活動中心。咁佢成個活動中心咧都係用木做嘅。即係成個建築都係用木嘅，包括裏邊嗰啲層次都用木做嘅。咁你住嗰間房咧就。有個後面一個大的沙窗，一打到沙窗，後面就是螢火蟲。哇！整個後面本來 好靚啊， 本來黑掹一層。 我知道。 但係咧，見到全部布滿成螢火蟲，哇！嗰種感覺又有震撼啊！ 梗係啦，螢火蟲咧，嗱，我哋都搞過啲團喺香港去睇嘅嚇。 啲團友咧其實認真講嘅真係好少，佢都話：哎呀哇，好勁啊咁樣。唉、哎，佢真係未見過真正即係一大 大羣嗰啲啊。 係啊，其實不過好慘，我都係喺香港咧呢啲就會絕跡㗎啦，因為其實螢火蟲係。 澳洲啦，澳洲好似有螢火蟲洞。 有好多，其實螢火蟲係一個好普及嘅嘢嚟嘅，好普遍。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總之啲人多嘅地方咧，佢就會逐漸消失。 嗱，咁啊，我有公司有個同事咧，就佢住大埔嘅，咁佢住嗰啲村屋咧、後邊咧都係一片樹林嚟嘅，咁啊都有多螢火蟲。咁佢又為因為我淨係見到螢火蟲成蟲，飛嚟飛嗰啲啫。咁原來佢係幼蟲，即係好似毛蟲咁細嘅，都發光嘅喎。 哦， 你哋未見過啦嗱。 係啊， 屌你哋淨係見到會飛飛下嗰啲啫。 係。 幼蟲好似條毛蟲。 總之係毛蟲啦。 係啦，嗰個尾咧都有燈嘅， 都有啲光。 咁啊執咗喺個袋裝住咧，第二日拎俾我睇。啊，真係好得意啊！屌，原來幼蟲咧本身係螢火蟲嘅幼蟲咧，都係有光嘅。咁呢個就好罕有啦。 係啊，所以變咗咧嗱，去到沙巴咧。咁啊，夜探呢個螢火蟲啊，同埋睇呢個長鼻猴咧， 呢個必然去㗎啦，呢個嚇，即係唔去又真係好嘥㗎啦。 嘥咗，即係當然你正常嘅行街， 嗰啲啊， 掃街食嘢買紀念品，咁啊啲咩，咪所以睇下嗱，我一日去行下神山，嗱講真，神山上面都係值得行下嘅，咁啊然後又去咗啲即係睇下呢個螢火蟲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其實。一般我哋去咧，我哋都建議係去五日夠噶啦，五日得噶啦。 我就係啦，我想用五日啦， 五日夠噶啦，五日夠啦。因為你太多時間咧，其實都冇太多嘢睇啊。 同埋沙巴食海鮮啊，其實 我平啦，頭先我講咗嗰啲木桂魚都平。 沙巴食海鮮嗰啲即係成隻手臂咁大嘅辣條蝦，屌 蝦嚇！嗰啲皮即係佢叫咩皮皮蝦咁啊嚇！ 皮白蝦 嚇，皮皮蝦佢叫就係好大隻噶嘛！係 啊，我哋喺香港食嗰啲屌一隻筷子咁長就已經覺得好 Q 大隻噶啦嘛！ 好貴啊！ 屌佢成個手臂， 係啊！ 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你去到沙巴咧就梗係要幫襯下呢啲食海鮮啦！如果你中意食海鮮嘅， 係香港一半價錢咯。 係啦，喺沙巴咧千祈唔好錯過嚇。 香港一半價錢， 因為佢煮落嚟都係有香港嗰種風味嘅嚇，就絕對唔會話屌即係唔係即係早期台灣咁啲魚攞嚟炸嘅。 好多廣東人開㗎，即係好多廣東人開呢啲海鮮店啊，所以變咗嚟講，你唔需要擔心啊。 煮嘅辦法，煮嘅方式啊， 椒鹽啦，又 你噏得出香港做嘅，佢都做到㗎啦。 蒜蓉啦，啊，即係好多種啊。 咁所以就即係你去到呢個沙巴就唔好錯過呢啲地方啦，係嘛？咁啊，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啦。 係時間差唔多啦，咁樣嚇。咁啊，呢個沙巴之旅啊，咁啊講完。 係好啦，咁啊下一集我哋再講第二啲嘢嚇。 好，第二啲 OK， 再見，拜拜。 宏源海外物業中心呈獻英國多房式 HMO 計劃，年三年租約。高达七厘回报，投资英国物业市场，仲等？快啲打电话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好啦，嗱，喂，我哋你好似入咗批呢个泰国好经典嘅一批番简喎。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我哋咧就有啲泰国朋友啊介绍，佢话咧泰国而家好 hit 呢只黄金番简。就個名叫黃金，係咪有黃金啊？有的， 真係黃金的， 真係黃金嘅。即係黃金，原來佢都有啲即係礦物成分咧，佢就對皮膚原來係有好處嘅。咁我哋咧攞翻嚟咧，就可以咁講，就廠家直銷價， 直銷 係啦，就50蚊一嚿啫。 即啦， 係啦。 泰國咧就要賣到240匹一嚿， 比 即係維差唔多60蚊一嚿港幣。 比香港要貴啲嘅，因為佢零售價啊嘛。咁我哋淨係喺廠度攞出嚟。即係呢個一個老友咁，佢話：喂，我哋個廠咧就做呢只嘢咁樣，問我有冇興趣？我梗係有啦，帶俾我哋啲聽眾係咪先嚇？咁但係佢仲有個禮盒裝嘅，一盒就6嚿。 係 咁啊就 280蚊， 280蚊， 280蚊啊！咁啊即係呢個抗氧啊就去皺紋啊等等啦， 係啦呢一類啦。即係其實大部分問題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用沖番鹼，特別你有時你如果皮膚敏感嘅朋友咧。佢去睇醫生嗰時候，即係嗰啲生嗰啲叫做咩？ 一粒粒嗰啲， 粒嗰啲咧，醫生同佢講：喂，你唔好用沐浴露啦，你都係用番鹼啦。因為啲番鹼咧，佢就會即係冇刺激性冇咁大。 同埋呢個黃金鹼係冇。